第57回，惠子娟情辞是盲玉，慈姨妈爱语未吃平。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其家中行景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胜者。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近日方回，宝玉方醒，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明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这日，宝玉因见湘云见玉，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娟正在回廊上做针纸，便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紫娟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吧。”紫娟笑道：“ 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 宝玉笑道：“ 所谓病堵乱投医了。” 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檀墨绫薄棉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说：“ 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看天风禅，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 紫娟便说道：“ 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些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进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干，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待了五六顿饭功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向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拖着腮颊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雪雁疑惑道：“ 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呢？” 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 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举房闲，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回家去罢了。” 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娟。紫娟因问他：“ 太太做什么呢？” 雪雁道：“ 也歇中觉，所以等了这半日。姐姐你听笑话，我因等太太的功夫，和玉串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叫我，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她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她兄弟办宿作业，明儿送病去，跟她的小丫头子小吉祥没有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缎子袄，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脏的地方去，恐怕弄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娟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她，还得回姑娘呢。 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费了大事，误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转借吧。 紫娟笑道： 你这小东西倒也巧，你不借给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下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 雪雁道： 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时已去了。 紫娟点点头。雪雁道： 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宝玉受气，坐在那里哭呢？ 紫娟听了，忙问在哪里。雪雁道： 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 紫娟听说，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教。 若问我，答应我就来。 说着，便出了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说道： 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到这封地里来哭，做出病来唬我。 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紫娟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尚走开，这会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娟道： 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我才听见她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她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 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是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她要，她也脱食，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她的竟没告诉完了她，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娟道： 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 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娟道： 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往哪个家去？紫娟道： 你妹妹回苏州家去。 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看，才就来了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紫娟冷笑道： 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家族，人口多，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她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借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回林家的，终不知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事不成，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宦之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闹人的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叠了在那里呢。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娟看他怎样回答，只不作声。忽见晴雯找来说： 老太太叫你呢，谁知道在这里？ 紫娟笑道： 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吧。 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有小可，便觉两个眼珠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 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起来，就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角人中上边用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得袭人忙拉他说， 你让人家瞧瞧可怕不可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 李嬷嬷捶床捣枕说， 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 袭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一般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娟正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娟道， 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你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 说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便不免也慌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 不知紫娟姑奶奶说了些什么，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 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斗肠搜肺，赤胃山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金浮，喘得抬不起头来。紫娟忙上来捶背，黛玉扶枕喘息半晌，推紫娟道， 你不用吹，已经拿绳子来勒死我是证据。 紫娟哭道， 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 袭人道， 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 黛玉道， 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 紫娟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娟，眼内出火，骂道， 你这个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 紫娟忙道， 并没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话。 谁知宝玉见了紫娟，方哎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方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娟，只当她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娟命她打。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娟，死也不放，说 要去，连我也带了去。 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娟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 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 又向紫娟道， 你这孩子素质最是伶俐聪明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 薛姨妈劝道， 宝玉本来心实，可家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她姊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辣辣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就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单大娘家的都来瞧哥来了。贾母道， 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 宝玉听见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 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吧。 贾母听了也忙说： 打出去吧。 又忙安慰说： 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吧。 宝玉哭道： 凭他是谁，除了你妹妹都不许姓林的。 贾母道： 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 一面吩咐众人： 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子。好孩子们，你们听我这句话吧。 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石井格子上陈设的一只鸡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说： 那不是接他们的船来了，弯在哪里呢？ 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宝玉便掖在背中笑道： 可去不成了。 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娟不放。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里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拿了宝玉的手诊了一回。那紫娟少不得低了头，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 师兄这症乃是极痛弥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融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果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闭，叫诸痰迷死轻。 贾母道： 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备药书呢？ 王太医忙躬身笑说： 不妨不妨。 贾母道： 果真不妨。 王太医道： 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 贾母道： 既如此，请到外面坐，开药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叫他亲自捧来送去磕头，若耽误了，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大堂。 王太医只躬身笑说： 不敢不敢。 他原听了说，另据上等谢礼令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细语，犹说不敢。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一时暗方煎了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娟，只说他去了便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娟守着他，另将琥珀去服侍黛玉。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这边事务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自幼视他二人亲密，如今紫娟之细语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应不移到别室去。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还遣人来问讯几次。李乃母带领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娟、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娟安慰一番方罢。彼时贾母又命将驱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尚方秘制诸药暗方饮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见此好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娟回去，故有时 或作佯狂之态。紫娟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愿意。袭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娟笑道：“ 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怎么好？” 暂且放下。因此时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了与他瞧，引得宝玉自己扶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说还不信，无人时紫娟在侧，宝玉又拉他的手问道：“ 你为什么唬我？” 紫娟道：“ 不过是哄你玩的，你就认真了。” 宝玉道：“ 你说的那样有情有理，如何是玩话？” 紫娟笑道：“ 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林家着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域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 宝玉道：“ 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 紫娟笑道：“ 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有谁了？” 宝玉听了又惊问：“ 谁定了亲？定了谁？” 紫娟笑道：“ 年里我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下秦姑娘吗？不然那么疼她。” 宝玉笑道：“ 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玩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情景吗？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牢石子，你都没劝过，说我疯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怄我。” 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 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蹦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灯时散了，这才好。” 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紫娟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说道：“ 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试你。” 宝玉听了更又诧异，问道：“ 你又着什么急？” 紫娟笑道：“ 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她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切愁，他倘或要去了，我便要跟了他去的。我是何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 宝玉笑道：“ 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短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紫娟听了，心下暗暗筹划，忽有人回：“ 还夜兰哥问候。” 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 婆子答应去了。紫娟笑道：“ 你也好了，该问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 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吧。” 紫娟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帘之类。宝玉笑道：“ 我看见你文具里面有三两面镜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吧，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明儿出门带着也轻巧。” 紫娟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林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行径，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场。今见紫娟来了，问其缘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贾母。 夜间人定后，紫娟以宽衣卧下之时，敲向黛玉笑道： 宝玉的心到时，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 黛玉不答，紫娟停了半晌，自言自语地说道： 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 黛玉啐道： 你这几天还不发，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 紫娟笑道： 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枝同灼热的人，趁早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做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见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称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月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事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平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 这丫头今儿不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儿必会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 紫娟笑道： 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在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何好处？ 说着镜子睡了。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气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次日勉强灌输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视，又嘱咐了许多话。母亲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一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的。至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科陪朱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完备。尹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经群部的女儿，便欲说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蹋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科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儿叹道： 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果性的，这事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 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 贾母忙问何事，凤姐儿便将求亲一事说了。 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这是极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她不依。 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邢夫人过来应做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科生得又好，且贾母应做宝山，将机就计便应了。贾母十分喜欢，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辞。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中夫妇，他夫妇 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几口的说妙极。贾母笑道：“ 我最爱管个闲事，今儿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没钱。” 薛姨妈笑道：“ 这是自然的，纵抬了10万银子来，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妻，还得一位才好。” 贾母笑道：“ 别的没有，我们家蛇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 说着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贾母告诉他缘故，彼此忙都道喜。贾母吩咐道：“ 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有两亲家争理争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也不可太色，也不可太费，把他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 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来忙命写了请帖补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嘱咐，只得应了，唯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还一说，这且不在话下。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何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 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她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呢。” 邢夫人方罢。柯秀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话，又兼湘云是个爱取戏的，更觉不好意思。幸她是个知书达理的，虽有女儿身份，还不是那种佯羞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宝钗自见他时，见他家也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秀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匮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到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缘做成这门亲事。秀烟心中先取重宝钗，然后方取薛科。有时秀烟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秀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 这天还冷得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 秀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缘故，因又笑问道：“ 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 秀烟道：“ 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2两银子，叫我省1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心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她的东西，她虽不说什么，她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事的？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他们。” 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巧儿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 宝钗听了愁眉叹道： 偏梅家又何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月信给了他们，倒都歇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听不过去了，个人走开。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做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就是了。 秀烟低头答应了。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问道： 这是谁给你的？ 秀烟道： 这是三姐姐给的。 宝钗点头笑道： 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装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装，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份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秀烟笑道： 姐姐既这样说，我回去摘了就是了。 宝钗忙笑道： 你也太听说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你不配着，他岂不疑心？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以后知道就是了。 秀烟忙又答应，又问： 姐姐此时哪里去？ 宝钗道： 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伤了事大，但不知当在哪里了。 秀烟道： 叫做横书点，是鼓楼西大街的。 宝钗笑道： 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 秀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宝钗就往潇湘馆来，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宝钗笑道： 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 薛姨妈道： 我这几天连日忙，总没来瞧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儿瞧他两个都也好了。 黛玉忙让宝钗坐了，因向宝钗道： 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么想得到姨妈和大舅母又做一门亲家？ 薛姨妈道： 我的儿，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按理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究有机会做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宝钗道：“ 唯有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 一面说，一面伏在他母亲怀里笑说：“ 咱们走吧。” 黛玉笑道：“ 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她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她就撒娇。” 薛姨妈用手磨弄着宝钗，探向黛玉道：“ 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她商量，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我见了她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 黛玉听说，流泪叹道：“ 她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宝钗笑道：“ 妈瞧他轻狂，倒说我撒娇。” 薛姨妈道：“ 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 又摩挲黛玉笑道：“ 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无靠，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我们也浮上水去了。” 黛玉笑道：“ 姨妈既是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嫌弃不认，便是假意疼我了。” 薛姨妈道：“ 你不厌我，就认了才好。” 宝钗忙道：“ 认不得。” 黛玉道：“ 怎么认不得？” 宝钗笑问道：“ 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 黛玉道：“ 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于兄弟了。” 宝钗笑道：“ 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你细想去。” 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黛玉听了，便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 姨妈不打他，我不依。” 薛姨妈忙也搂他笑道：“ 你别信你姐姐的话，她是玩你呢。” 宝钗笑道：“ 真个的，妈女儿和老太太求了她做媳妇，岂不比外头寻得好？” 黛玉便够上来要抓他，口内笑说：“ 你越发疯了。” 薛姨妈忙也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因又向宝钗道：“ 连邢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她，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儿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前儿我说定了邢女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她的人，谁知她的人没到手，倒被她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玩话，细想来倒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李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 林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 我只打你，你为什么照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 宝钗笑道：“ 这可奇了，妈说你为什么打我？” 紫鹃忙也跑来笑道：“ 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 薛姨妈哈哈笑道：“ 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 紫鹃听了也红了脸，笑道：“ 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 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 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 后来见了这样，也笑起来说：“ 阿弥陀佛，该该该，也扫了一鼻子灰气了。” 薛姨妈母女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婆子们因也笑道：“ 姨太太虽是玩话，却倒也不差呢。到了闲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 薛姨妈道：“ 我这一出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 这是个账片子。” 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 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 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秀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薛姨妈忙说：“ 那必定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得他们找，哪里得的？” 湘云道：“ 什么是当票子？” 众人都笑道：“ 真真是个呆子，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 薛姨妈叹道：“ 怨不得她，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哪里知道这个，哪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她如何得见？别笑她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小姐们看了，也都成了呆子。” 众婆子笑道：“ 您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此刻宝玉他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 薛姨妈忙将缘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 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 众人笑道：“ 这又呆了，天下老瓜一般黑，岂有两样的？” 薛姨妈因又问是哪里识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 是一张死了没用的， 不知哪年勾了账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 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时人来回， 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 薛姨妈起身去了。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 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转儿悄悄的递与婴儿，婴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 黛玉忙问， 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去？ 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遂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便说， 兔死狐悲，误伤其类， 不免感叹起来。史湘云便动了气说， 等着我问爱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如何？ 说着便要走，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 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着呢。 黛玉笑道， 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冲什么荆轲摄政，真好笑。 湘云道， 既不叫我问他去，你儿也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好？ 宝钗笑道， 明日再商量。 说着人报， 三姑娘四姑娘来了。 三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底，且听下回分解。